啊，讲下咩啊？咁啊，讲下呢个啊，一套好得意嘅《基道山恩仇记》，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吓？咁其实应该系一个 超旧 I P 啊，呢、這个 好旧啊，即系净系名著啦、啊，本身《基道山恩仇记》系咯。咁啊， 系、 其实无线都拍过几次啊，吓、啊、有咩？系咁，佢梗系唔系叫《基道山恩仇记》啦。咁好耐之前有呢、這个啊，郑少秋做过嘅，叫做《大报复》咁嘅嘢。基本上就是將《基督山神記》改成一個華人的版本啦，係啦。咁呢套 好多人做添嘅喎，嗰套大報復。 哦，就差唔多全台出動啦，你都可以話 係。佢話咧就係、是、因為《狂潮》就係第一套長篇劇啊嘛。 係。 第二套就係大報復嚟㗎啦。 係哦，好多人做㗎，咁同埋都好睇㗎，其實因為我嗰時啊唔係好記得，因為後屘有啲翻咗咧，又再望翻啲集數。喂，其實睇翻都仲覺得得㗎喎，即係唔係話咁老土，唔係喎啲劇味道，即係個劇戲劇味道好厚嘅，即係你感覺到 長㗎喎， 好長嘅， 七集啊有。 係啊，即係同埋當年嘅無線啲劇咧，嗰個話劇嗰個感覺好強烈嘅，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係啊。咁其實啲對白都係比較會文秀啲嘅。咁裏面啦，鄭少秋個角色係有扮，即係佢係扮過好多假嘅身份嘅，有神父有成 嘅。我而家睇翻個維基個表咧，鄭少秋飾演嘅角色本身就叫陳廣盛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亦都有扮過叫王力，又有一個叫魏神父。 係啊。 有個叫袁浩正博士。 系啊， 會有個日本人叫吉田幸夫，佢扮過呢啲唔同嘅人添嘅。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 咁簡單講咧，都係主要係一個本來好人啊，好老實嘅普通人咧，就俾人陷害，咁一個冤獄咗十幾年，咁啊跟住就佢就即係僥倖嗰逃離咗嗰度咧，就翻嚟向佢陷害佢嘅一班，即係 suppose 係朋友嚟嘅，原本去報復嘅一個故事啦，係啦。即係為咗本來想搶奪佢啲老婆啦，包括一啲即係總之一啲，其實都係啲小利益嚟嘅啫。以當時嚟講，因為一後尾先至發跡嗰啲先係大件事啊嘛。咁都主要係圍繞住一個咁上下嘅故事去發展嘅一個古仔啦。咁呢個就叫《基道山恩仇記》嘅一個套路啦。咁《基道山恩仇記》扯咁啊，關鬼科幻事乜唔係？日本係竟然有做過一次係科幻嘅動畫，係《基道山恩仇記》嚟嘅。系啊，讲太空嘅，咁就我就冇乜点睇过噶啦，我睇望过啦，就比较闷，的确系，但系画得好靓嘅，系。 哦， 系啊， 嗰个动画， 动画都系叫《基督山手记》，咁啊系太空嘅，系啊，咁啊我都唔记得嗰系 OVA 啊定咩嘅，好似唔系好多集嘅啫，吓，咁啊我一般人就唔系太有兴趣啦，呢个就系啦，咁啊近年啲咧都有套TVB 都有套叫做乜鬼啊咩？咩致命復活，咁當然嗰套就唔係 exactly 係基督山嘅，咁但佢都有啲似嘅，咁又係講佢喺個荒島度俾人害咗，個荒島度困咗十年咁，咁翻嚟似乎佢都係想報仇咁樣，咁但佢就冇話將自己化身做第啲人，咁佢就冇呢樣嘢嘅，係咯。咁好啦，咁今次講乜鬼嘢基督山呢，咁原來呢係有到新嘅日劇，直情叫基督山白雀咩華麗咩叫咩華麗的報復係嘛？ 華麗之報復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犀利啊，系咯，咁我初就谂，咪又系摆落嘅现代，跟住又俾人屈咗杀人，咁啊踎咗十碌八碌咁出翻嚟报仇下，都系呢啲老土嘢啦，系咪啊？咁啊，因为唔系，佢想今次呢个 level 咧提升到去一个即系恐怖组织啊咁噶，即系佢变咗唔系讲话唔系话屈佢杀人，佢冇杀人噶，即系唔关杀人事嘅，佢反而牵涉咗一个国际嘅。即係一個問題度嘅，咁點會咁樣嘅咧？咁可以稍微講下嘅啦， 係啦。咁就講一講個故仔先啦，大約。咁就係講翻2003年嘅，就講當其時就男主角就係一條漁村嗰度長大，一條漁船裏面做嘢嗰啲人嚟嘅。咁正正咧就嚟同佢女朋友就嚟結婚，就好幸福咁嘅樣嘅，其實係。咁有一日咧，咁男主角嗰只船就因為出咗意外啊。就失咗踪，咁就收尾翻嚟嘅，其实但系因为咁样咧，咁个船长就喺嗰个时期就死鬼咗，个船长就系一个你当佢好似中东人定外国人咁样嘅系， 系啦系， 佢 应该 系同中东有某一啲恐怖组织， 一个共和国里边嘅组织 系 啦， 咁系 一个恐怖组织咁 啲 部， 应该冇其实系啦，咁啊盗赚出嚟嘅啫。咁就有聯絡嘅，係應該係嗰啲成員之一嚟嘅，其實。咁船長臨死嗰陣時咧，就交低封信， 就要阿男主角就俾佢喺日本嗰個接頭人嘅，咁男主角就咁就應承咗，因為男主角係一個好老實嘅人，即係佢應承親你嘅嘢咧，佢一定會做得到嘅，亦都係好一個即係好好天真嗰啲漁村嗰啲漁夫，就冇任何機心嘅，佢應該係係啦，咁啊應承咗個船長噶嘛，咁啊帶翻翻嚟，咁啊諗住交去東京，咁啊俾個接頭人咁啊算噶啦，點知喺呢個時期咧？咁就有警方介入，一啲反恐嘅組織嚟嘅，應該嗰一啲人係應該政府組織嚟嘅，咁就追查呢個恐怖分子呢一單案嘅，其實都係 即係個資金來源啊，其實就係話佢係懷疑係日本提供嘅咁樣，係 啦，冇錯，咁同一個漁村，阿男主角亦都有幾個朋友嘅，咁佢有一個都係做船，即係做船務嘅，做捕魚嘅 friend 啦，亦都有一個同佢差唔多一齊由細到大長大嘅。嘅朋友，但系个朋友就好中意佢个未婚妻嘅，同埋有个小混混。 你应该咁样解释。其实咧，佢呢度好明显咧，就系俾几个 friend 唔知边个哋一齐陷害。咁呢几个可能系疑凶嘅人，包括有咩人？第一个就系嗰次船咧发生意外一次，冇出到海，因为佢受咗伤，冇出到海嘅一个人。 冇分开。 咁但系呢个同事咧。其實佢就係最大機會咧接管做船長嘅，即係咁，但係竟然因為呢次意外咧，佢就因為嗰個船長係嗰時死咗嘛，中途死咗嘛，咁咪任命咗呢個男主角做咗新嘅船長咯，即係你好似大和號咁啫嚇，即係臨時委任咗一個人咁其實就變咗佢冇得即係冇得做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就又有少少好似。你覺得有啲可能係佢想搶翻，係啦。咁但係佢又講到冇嘅，佢又講到個男主角咁叻，佢你做都啱嘅。咁佢又退出去做翻啲office 嘢就 OK。我哋都係一齊搞間個船公司嘅啫，咁樣。咁另一邊雙咧，就佢嗰個未婚妻咧，就有個你當好少少青梅竹馬咁嘅靚仔，咁就當佢妹咁嘅。佢哋話嚇，咁佢亦都唔承認中意嗰個女仔嘅。咁但係人都知嘅，咁嗰個亦都係一個男主角嘅最好朋友嚟嘅，咁好啦，咁再有即呢個就好似可以俾人搶條女咁啦，啲人覺得，咁但佢又話唔係嘅，佢又好祝福佢哋嘅，講到啦咁明明其實都肯定有啲心有啲嘢㗎啦，你都知道，咁好啦，咁仲有第三個嗰個先怪，其實話佢哋學長，但其實一個小混混咁嘅契弟嚟嘅，咁嗰個咧就成日想投住咧。冇錯啦，即係其實黑社會成日就叫佢你幾時喐手咩？咁想即係佢前後住個男主角個屋企啊，嗰個屋嗰個地啊，係啦。咁呢三個人咧都有個動機咧去煽呢個男主角。咁點樣煽到咧？咁就因為個男主角又多口就話咗俾佢哋聽啦，即係佢話咗俾其中嗰個同事知啦，就話個船長臨死就要佢交封信去涉谷咁。咁佢又覺得好小事嘅。咁但呢個人出咗亦都係喺同啲人飲嘢嗰陣就都係吹下水咁講出嚟啦。咁結果就佢哋覺得呢唔係咁簡單。咁結果就有人就告密，唔知邊個告密，就結果就嗰個警察嗰個呢其實都唔算係唔係警察添㗎啦，嗰個再嚴重啲即係查恐怖分子。 政治嗰啲組織 啲密探嚟㗎啦。咁就查到去呢個男主角度啦。咁之後有人告密啦嘛。咁佢就喺個男主角手上就，因為男主角本來呢就想嗰日就出東京就去交信咩咁就佢就臨去門口出門口就嗰個人嚟到，咁佢叫佢就叫佢俾封信去睇，咁點解男主角又唔識英文啦、啊？咁叫佢攞咗封信出嚟都唔知寫乜鬼嘢，咁最得意呢就封信個抬頭嗰封信紙啊，竟然係有個恐怖組織嗰個 logo 嘅，即係我都唔知咩事，即係使唔使咁樣係啦？你明顯咁明顯嘅。系啦，咁而嗰個 logo 咧，直情係 soccer 嗰個標誌嚟嘅，你可以話係。係啊，咁啊，其實但係雙頭鷹啦，即係其實有啲似蘇聯嗰個啦，咁啊冇踩住個地球嘅，即係總之就雙頭鷹咁，但係睇落都係有一個呢個 soccer 咁嘅 feel。咁佢又唔識睇，咁啊嗰個密探一睇，我呢封信係咩？咁佢話我咁啊，即係佢話你要交封信俾我。咁佢話咧，如果唔係咧，你可能你屋企人都驚會有危險。咁我哋一定會即係保密，就唔會話係你咩嘅。咁攞咗啊，咁點知咧先至大鑊。咁啊，等下分分講埋佢。 係啦，點知呢個密探啊，發現佢都係再繼續去到涉谷調查，原來去到嗰間接頭即係。幕后支持呢个恐怖分子嗰间 资金 嗰间 公司， 原来就系佢老豆开嘅，咁啊大镬啦！咁佢为咗保住佢自己老豆啦，利益所致啦，咁啊将嗰个人名就改咗，就陷害阿男主角， 就話佢就係呢、這個同呢個恐怖分子接頭嗰一個日本人，利用佢嚟交換翻日本嗰啲人質翻嚟，就將佢換咗過去嗰、那個恐怖分子嗰邊嗰個國家嗰度坐監，就係咁啦。仲喺結婚嗰日就逼走佢。 係、啦。 係啦。嗯。就 咁啊！第一集大致上系咁啦 ，OK。 系咯系咯。 咁啊，结果就一轮审问之后都无效，咁因为佢事实上都系乜都唔知道，结果就话困咗喺个监度，就话等佢喺度过世噶啦，等死。系啦。咁啊， 完啦，喺呢度。 最后就临完场咧，就话已经过咗唔知几多年噶啦，其实都佢都话二零，唔知系一定咧，即系都好多年啦， 几年 都差唔多 咁样， 都唔止噶，都十冇十年都八年啊，咁佢都生晒须咁嘅。成個蘇克伊咁就突然間咧，有人喺地下，因為佢嗰啲係啲好老式嘅監獄，真係個荒島度嘅，好搞笑，即係佢突然間嗰下似西片喎，即係唔係似日本戲，因為嗰度真係外國嚟噶嘛，佢嗰陣拉咗嗰個地方，咁你就當係真係似翻《基魯山遊記》啦。咁我突然間咧有個阿伯啊，就捐地窿走上嚟，咁啊完場嘅嗰集。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原著咧，就知道佢點樣逃離呢個監獄咧，都係靠呢個阿伯，同埋佢點樣後來搖身一變變成基魯山伯爵咧，亦都係靠呢個阿伯咧，即係之前即係埋落嘅一批寶藏。咁到底呢度係點就真係未講啦，係啦，未知啦。咁咁睇個預告片咧，哇犀利！你就見到佢哋已經去到2017年，喂，佢哋成班人變咗英雄本色咁嘅樣啊，成日係。 係啊，著曬黑衫黑褲，哇，黑西 長褸。系 阿未婚妻变成好似嗰啲江湖大佬个老婆咁嘅样， 未亡人咁嘅样系啦。咁唔通系嗰个小混混已经变咗大哥成定咩？即系喂 ，O K， 我如果再玩我个 feel 系英雄本色嚟咯，系咯， 好有型喎， 好有型喎，系咯。咁即系佢哋已经唔再系一个渔村入边嘅一班咁嘅即系咁嘅小人物啦，已经系咁佢哋都唔喺嗰度啦，可能佢哋已经去晒东京路啊。 同埋， 因為咧， 要翻嚟係阿主角要翻嚟報復嘅，再唔係一啲佢自己嘅朋友或者普通人，係要對抗成政府啊！因為政府害佢入去噶嘛，其實係係咯。 冇錯，就包括埋嗰個密探係啦，咁密探亦都攞曬獎狀，又話多年服務呢個乜乜物物。升曬係啦，咁即係變咗呢個咧，唔再係以前我哋講嗰啲即係報私仇啊，似乎呢件事已經唔簡單。咁而佢每一個人亦都騰升咗去一個唔係普通人嘅位置。咁佢嗰個靚仔 friend 咧，即係話其實中意佢老婆嗰個咧，未婚妻嗰個咧，咁亦都見佢咧，即係2003年咧就見到有一張招聘，因為佢本來就係想做明星嘅，咁但係多次去面試都唔啱。咁就好得意咧，嗰張嘢竟然係香港有套戲話想 接 自鏡， 咩戲啊？ 寫明喎。香港喎，寫明係啊，咁佢係咪憑住嗰次就成名嘅咧？咁而家暫時當然冇講啦。咁到底佢個未婚妻其實嫁咗俾邊個咧？咁而家都唔知嘅， 都冇講嚇，係啦， 暫時未講嘅，係。咁啊，真唔係真呢度未睇到啊，因為嗰啲預告片冇講咁清楚。咁啊，到底下一集係乜嘢咧？咁下一集到底會唔會已經跳到講2017，定係仲係講佢中途點樣逃離個島咧？咁啊，未知嘅，似乎你睇個介紹就話係講佢點逃離多啲， 係啦， 系啦，就唔系一跳跳咗2017嘅，似乎，定系佢系两边两条线，由现代再回忆，系啦，就应该未必系审讯叙述，因为咁会闷啲，系啊。咁、似乎你睇原本古仔咧，佢好似都系交代翻转头咁样讲嘅，即系唔系顺叙述嘅，似乎都 系，哦， 系，系，因为咁真系闷啲啊嘛，系咯，你讲佢点发达，咁你慢慢讲，佢梗系发咗达翻嚟报仇，系啦，佢已经变成咗。基督山大雪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再讲完转头那里才精彩的嘛。是的。那看看他怎么铺排啦，但似乎一直看到的劇力又挺不错的。 虽然演员都不是太熟悉，但是那个劇力不错，他做得。 即我们不识，因为他很多都是可能都是做开一些警匪啊或者那类的文戏那些多，就不是特摄演员。我们初都想看中间有没有一两个是的。有冇我哋識嘅咁就唔係我哋睇開嗰啲啦。咁除咗個女主角吓，即係 個禮拜啱啱睇完嗰、那個深夜的 Supercar 去做女主角嗰、那個山本美月啊，就係、 是。係啦，咁呢度初初就唔好認得喎，佢做喺漁村嗰啲，佢變咗短頭髮咁都唔似嘅個樣。咁原來係佢嚟嘅，咁佢咁2017年就變翻長髮啦，應該即係 打起個計。 佢嗰陣現代就變翻長髮嘅，係啦。 有翻台型嘅。 那個男主角就比較奇怪，佢叫做藤岡定啊。咁我查翻咧，原來佢喺台灣發展過嘅喎，原來佢係。 哦，係咪啊？誒，咁出奇。 係啊，佢佢係參演過同2007年，佢就參演過阿徐熙媛，阿徐熙媛係唔知大 S 定小 S， 我都唔記得咗。 徐熙媛係大 S 啊？ 大 S 係大 S 啊？同佢大 S 啊，徐熙媛好似係。 系咯，吓系嘛？ 咁同阿罗志祥合作就拍咗嗰啲诶，嗰时台湾咪好兴啲偶像剧嘅。佢罗 志祥即系啱啱做完嗰个咩机械之血入边扮埋女人嗰、那个阿阿、啊、小猪， 系啦，佢叫咩公子啊？肾虚公子。 哦，肾虚公子咩？系啦，罗 志祥啦，系啦，就拍嗰套偶像剧就叫做《转角遇到爱》啊。好似 哦，咁呢个就真系日本人啊！咁佢里边唔通佢识讲国语嘅？ 可能佢就饰演一个日本钢琴家嘅。 哦， 可能佢都會識少少國語，即係佢亦都參演過之後有套電影都幾出名，就叫做《塞克德巴萊》啊，即係分咗上下集。 唔係，其實唔奇嘅，大家成日以為金城武係，大家成日以為金城武係台灣仔，其實金城武係日本仔嚟嘅。係 啊 係啊，即係日本人識講國語都唔奇，係啊係啊。 所以佢都好多時喺台灣發展嘅，其實係。 哦，如果佢去過發展，翻都識講唔出奇啊，好正常啫。咦，咁呢度有機會喎，因為佢就係要飾演一個可能有好多個假身份嘅人，會唔會其實佢都會飾演一個 語言啊？唔同嘅語言係 咯，佢可能會有講都有講，佢可能其中一個假身份係一個中國人，咁都唔定嘅喎。 係啊，係咯，所以有可能都有份。 所以就揾佢做啦。 所以佢演出經驗其實都好大年紀下個演出經驗都好豐富啊，其實都已經。 哦，即係呢個唔後生仔㗎啦，其實都。 都1980年出世㗎啦，都38歲㗎啦已經。 哦，咦？咁即係佢開頭扮後生仔，佢都係扮㗎啦喎，即係呢度即係2017年嗰年紀先係。係。咦？都唔似老嘢喎，係咯。 係啊。 都 OK 喎，係咯。 OK 喎，係啦，係啦。 咩？佢成班 friend 又即係除咗佢嗰個同事，咁佢同事又冇話嗰個後生啦，嗰個成個李思捷咁嗰個係嘛？嗰個就冇話後生仔啊，但係佢 咁嘅樣嘅嗰個係。 係啦，係啦，不過應該都佢哋應該都係同年嘅，因為佢話佢哋係同學嚟嘅，有講過。 係。 咁但係佢啲樣就唔係好似，啲樣就好似爭啲係啦，就唔似係同年係啦。咁佢好似有提過咧，就話呢個男主咧，自從一轉校咗嚟呢度，佢話轉校意思唔通佢都唔係喺呢條村嘅，可能佢原本咁轉校嚟之後咧，咁就令到嗰個同事嗰個啊，就變成即係本來係呢條村嘅英雄咁嘅，佢就話之後就俾佢搶咗呢個咁嘅光芒，咁所以佢就一路即係好似應該都係對佢有好妒忌咁嘅，咁但佢就唔承認嘅。佢就話佢自己都欣賞落去咁樣嘅，咁就成日係嗰個侍應嘅學長嘅時候咧，就成踢爆佢哋咯，就話：唉、哎，咁你又俾佢搶埋條女啊，你啊咩咩咩咁，咁佢哋又兩個都誒講咩你唔好講啦咁，咁但係其實似乎咧佢係講中咗佢心裏邊嘅諗法嘅，咁所以呢幾條友咧到底合謀啊定係咩咧咁就唔知，咁總之都係即係疑似就係去害，即係一定係其中一個或者係一齊去害呢個男主角嘅。 系啊，一定有份噶啦，佢哋都可能 冇错啦。咁啊， 都唔顶嘅，其实系咯， 都唔顶嘅，系啊。咁就睇下， 你个个都 冇错啦。咁当然系一个暂时唔知啦，留翻少少谜啦。咁啊，等大家再追啦，系啦，咁啊，都 其实都 OK 嘅，佢都 系啦，即系个处理就当然好过呢个致命复活好多啦，系啦，冇办法啦，系啦， 另外呢個男主角呢，原來佢啱啱做過嗰套呢鋼之煉金術士呢，佢都有份做過。 我係咩我做咩 呀？佢做咩馬斯坦古啊，即係火之煉金術士就係佢做㗎，原來 係。即係你意思嗰、那個哦、 火嗰、那個 即係玩火嗰、那個 係呀，嗰個就係佢嚟㗎，原來係。 哦。 係呀、啊。係呀、啊。 咁、哦、真係唔識係呀。 佢真係唔識喎，真係唔識喎。佢呢度好純真咁嘅樣噶嘛，係嗰度就唔係咁嘅樣嘅，個頭髮可能個髮型有 影響。咁佢呢度後尾佢都唔純真㗎，佢呢度翻嚟報仇，佢告好邪㗎、 啊。要考演技啊！呢啲係真係又係 考演技，即係由一個天生小子變成一個復仇嘅魔鬼咁樣，你呢、這個當然有一定嘅演技啊。 佢 基道山恩仇記係冇得演技嘅，根本身就係一個好舞台劇嗰啲咁嘅嘢，你冇翻咁上下演唔到。咁同埋你都睇到，其實佢一眾嗰班人，你都覺得係都幾有 力量嘅嗰、那個嗰、那個演出 派嚟嘅嗰啲人，全部都幾好。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所以都有啲追看性嘅，其實都。 我就超級有，係咯，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興趣睇呢啲即係名著改編啊？咁其實呢個我又學到嘢嘅喎，即係睇下人哋又點樣去改編嘅咧，即係人哋擺翻去一個佢個社會度嘅時候啊，到底啊，佢哋又擺得好似真係自然啲啊？點解我哋即係香港呢家怪怪地嘅咧？即係擺親都睇下係啊，即係奇奇怪怪咁嘅咧咁。咁人哋揾個位係靚啲嘅，揾得合理啲嘅咁樣，係咯， 係好啲嘅。 又唔會話點解成班鬼佬角色又變曬日本人嘅，又唔怪喎佢又嚇。咁同埋咧，佢班人啲名先得意啊。其實佢係全部係嚟自一隻歌嘅喎。 嚇？ 咁就佢一開頭就喺度唱嗰只啦，就有李克勤嗰只。 張學友啊嘛，唔係張學友嗰首啊嘛係。 阿張學友定李克勤啊？張學友啊？ 張學友，張學友啊，再 張學友係啦。 系啦，但日本版就、日本版嗰首系咪德永英明点样鬼唱？我唔记得咗啦。 吓吓吓吓， 系啦。 咁当然嗰首歌原唱系日文歌，当然系嘅。咁佢咧就连坐紧监嗰阵咧，都系哼紧呢只歌嗰个歌词啊，即系就系话即系唔会要放弃啊，就算遇到咩都啊咁。咁佢好重㗎喎，呢個歌，因為佢嘅歌直情係佢嗰個結婚啊，佢哋幫佢拍嗰條片入面嗰隻音樂嚟嘅，即係佢呢套戲似乎用咗呢隻歌作為一個主題曲咁就係嘅。係 啊，係啊，係啊，所以嗰日 就一隻一隻係啦，咁而佢個名字就係喺嗰度嚟嘅。 哦，個人名， 即係佢唔知啊！佢見佢唱嗰陣係特別紅咗個字㗎嘛，個暖字啊嘛。 系佢叫柴门暖啊嘛，男主角个喺里 面。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佢里面可能好多啲人名啊啲嘢，其实系有意思噶。咁嗰个陷害佢嗰、那个嗰、哦那个嗰、那个咁嘅密探，竟然个名叫公平啊！你真系好冇笑。 系啊， 系一个反先登咁叫啊！即系佢最衰嗰个人个名叫公平。佢初初亦都讲过自己好正义，就话要拉住个老豆。咁但系竟然佢最尾就系反而系扇咗呢个男主角一动，系啦、啊。咁。即係佢幾多嗰啲人性黑暗嘅嘢啦，呢一套就唔係咁皮咁表面啊，係啊嚇，唔係淨係咪話咩貪佢老婆啊嗰啲即係佢複雜好多嘅呢度講嘅嘢嚇，係啊係，咁到底中間係點嘅咧？咁我哋都未知，因為都暫時只係做咗第一集啫，咁、可以大家再睇下係啦，咁啊再追看一下，咁呢個就唔係科幻劇，但係你話改編呢樣嘢咧，我覺得呢個可以。有多嘢學習下啦，喺呢一套咁，亦都將佢提升， 都可以改編得好好嘅。 冇錯，佢仲將佢提升到一個國際級數嘅 嚇。我哋接目球講嘅《迷失太空》啦，同呢套都係改編一啲舊嘅，都係成功嘅。 哦， 都係 《迷失太空》就原本都唔係科幻嘅，佢咪係魯賓遜漂流記啊嘛。咁魯賓遜漂流記就 改編係啦。 係啦，咁當年已經改編咗做科幻版，就變咗《迷失太空》啊嘛。咁呢套都話其實都日本都改編過做科幻版啦， 可以對應翻其實兩套。 係啊，所以其實係對應啊。咁你今次呢套都雖然就唔係科幻，但係佢就將佢變成個將個地點啊同人物就轉成咗另一個即係一個社會。咁呢個仲係現代嘅社會嘅時候，佢點咗套上去，咁佢就竟然將即係恐怖分子啊咩呢啲咁嘅題材就即係拉到上去啦。咁呢個就唔再係一個私人。报下私仇咁简单，一个好复杂，即系有，我觉得佢有啲双追人咁嘅，其实 系可能系噶都， 即系查落去变咗，唔系即系唔使查啦，而家都知啦，即系系一个国家级数特务机关嘅阴谋啊，咁样已经变咗系咁嘅，吓咁中间有冇啲打下咁，我唔知道，佢都着个英雄本色，咁会唔会都开下枪咧？有机会 咁啊，唔知佢啦。 唔知啦，咁不过呢啲开枪都系一枪一枪嗰啲嚟嘅啫，就唔会系枪战嘅，系啊，系啦，系啦。咁佢都要報仇嘅，就佢又點樣報仇呢？係咪要害返佢哋死定要坐監定點呢？咁就唔知啦，係啦。我初初嗰個密探呢，我見到佢老豆，我初以為係卡邦嚟㗎嘛，大佬。 哦，唔係嘅。 唔係，老下老下，卡邦個樣變咗咁啊嘛，而家你都知啊。 我本人老咗 係 都 係 咁樣。 係大葉健兒一老咗都係咁嘅樣嘅，係咯。咁嗰個就唔係，嗰係另一個即係老牌嘅演員啦。 金柱 但都係有少少嗰啲樣㗎。都係有少少而家嘅卡邦嗰樣嘅，係啦，都好有氣勢嘅個樣係啦，都成個係咯，即係好唔簡單嘅人咁嘅，即係唔係講少佢呢度係已經壓到場嘅，佢揾翻嚟嗰班人都係啊係咁啊，大家睇下啦嚇，唔係我初諗咁 cheap 嘅，唔 cheap 嘅，一啲都唔 cheap 嘅，唔係話揾件殺人案屈佢咁簡單啊，係好嚴重嘅，佢成為一個國際事件咁佢個未婚妻同佢個坐輪椅嘅媽仲喺街頭成日揾人簽名去請願啊， 咁結果就唔 用嘅。但係嗰啲人都覺得佢係有問題嘅，即係拉咗佢咧都。唔會同情佢哋嘅，其實 係唔會啊，仲掟爛曬啲玻璃窗，又話佢哋係恐怖分子，又話係國恥咁樣嘅，係啊係啊。咁到底中間發生咩事？點解後來搖身一變，佢哋會反而會即係發咗達？咁到底咩事咧？咁呢個就有待再講。係， 嗯，係， 係咯。馬仔有冇咩意見？ 冇睇過《橋神》。 係係。咁以往呢啲《基督山仇記》嗰啲都有冇睇過？ 就是冇乜 咯。哦，即係其實中間都拍過幾部西片嘅，都有嘅。 嗯， 咁就當然嗰啲版本就佢將佢濃縮成一套電影咁咯。咁但係都係講翻嗰個故仔都有嘅。咁如果大家對《基督山仇記》有興趣，可以即係試下揾下啲唔同嘅版本睇下，係啦。 嗯。 咁其實係一個幾正嘅故仔嚟嘅，係好。咁呢個新劇就大家有興趣就追下，都幾有趣。好啦，咁啊仲有另一出咧，或者另外兩出啊，應該咁講，都係一啲啊，点讲即系华人搞嘅动画，咦？华人搞嘅动画好曳嘅啫，系嘛？有就不嬲都有，唔系梗系唔系嗰啲高铁侠嗰啲啦，系咯？嗰啲我哋都唔介绍俾大家啦。咁有啲即系做得有少少追上翻少少嘅内容嘅。咁其实甚至乎即系我觉得即系香港唔喐嘅，人哋内地即系抌行有啊，大佬。咁當然亦都另外有一個作品，我哋香港嘅先犀利。咁咧逐個講，先講咗呢個內地嘅先。咁呢個咧？國內嘅咁啊，係一個都係佢都得意個名叫非人災啊，咁即係唔係人啦嚇，咁啊咩嚟咧？新你介紹下。 係咁，佢就其實本身係一個網絡漫畫改編嘅，係啦。 嗯， 係即係與神同行咁啦，即係意思係與神同行。係 啦，係啦，係啦。咁佢嗰個故仔入面就主要係講一啲其實我就認為喺呢個《山海經》入面嗰啲怪獸或者是這個啲我哋嗰啲神仙故仔啊， 佢係撈嘅，即係中國神話啦。總之即係包括《西遊記》乜都有嘅，即係佢只係攞咗一啲神話生物，即係例如《西遊記》嗰條白龍啦，即係只馬啦，有玉兔啦。咁玉兔當然現代係一個女嚟嘅。咁啊，九尾狐都係成日女主角嚟啊。九尾狐個 friend 啦，係咯，係啦。咁佢翻工啊，有白龍啦，咁啊。即係佢喺現代生活嘅，除咗呢班友，咁嗰個觀音 嗰隻馬係同一隻嚟嘅， 係佢變身噶嘛，因為佢話因為馬係白龍變噶嘛，佢成日好懷念以前阿唐僧，但個唐僧冇樣嘅喎，寫住個唐字嘅啫，係啊個面係啦，咁另外就有阿哪吒同阿觀音，咁但係觀音係個麻甩佬嚟嘅喎，唔係女人嚟嘅。嗱咁你唔好睇少啊，我就以為啲人唔知嘅，原來都有人知道觀音其實係男人嚟噶。 系， 咁穿著曬西裝咁嘅。 我想問一問阿新義咧，其實嗰啲人類知唔知佢哋係異族嚟㗎？知唔知 佢哋 神仙？即係知嘅。 係啊。 唔係當佢哋係怪物，就佢哋已經融入咗佢哋生活㗎啦。其實。 係啊係啊係。 哦，明白明白。嗯，得，繼續啊，你繼續。 佢就係覺得佢哋好麻煩，因為佢冇覺得佢哋怪嘅。 哦，係。 係啊。哦，咁樣。 係騎呢啊，咁樣啊嘛。 哦，知道。 即大家好融合 嗰個，另一套等陣講嗰套又唔知噶嘛，因為所以我想釐清翻啫，其實 係。哦，你講嗰套香港嗰套係。 嚇嚇，嗰個我唔知噶嘛，因為我覺得有啲遲佢嚟咗。係。可以繼續啦，可以繼續。 係。咁啊，繼續介紹。 嗯。 咁就佢呢套就其實喺正式連載咧就好早嘅。 嗯。 係啊。咁佢啊，所以唔算好早啊，2015年開始啊，已經連載啊，咁就 好早兩年啦， 都 係 兩三年 啦，咁但係佢已經有成百幾話噶咯 喎。哦，如果你講漫畫，其實佢好短嘅啫，佢差唔多四格漫畫咁嗰啲嚟嘅啫。 四格漫畫老夫子咁樣咯。 係啊係啊，係啊，差唔多啦，或者再長，有可能會長少少咁啦。係 啊， 都唔係好長嘅。 即係其實佢冇一個連貫嘅故事，佢只係一啲生活片段咁樣玩，係啦。咁啊，通過一啲咁嘅神話人物，其實 同行嗰啲 feel 啦。 其實佢係諷刺一啲現代人生活嗰啲嘢啊，同埋又攞佢哋啲呢啲咁嘅奇怪即係角色咧，有笑佢哋嘅嚇。佢成日玩嗰條龍嘅，條龍成日嘔嘔啲水出嚟，啲水係有海鮮喺裏邊嘅。 即係佢應該係個肚就係嗰個東海啊嘛，可能 係啊。咁啊哪吒咧， 就靚仔度呢係好似女仔咁靚嘅，咁佢返學啲人就以為佢係女仔嚟嘅，咁結果佢一嬲之後就剪曬自己啲頭髮，就鏟到自己個頭變咗變咗差唔多辣痢咁嘅。 因為佢原本個樣都係嗰個扎兩個髻嗰個樣呢，咁其實就真係好女仔㗎嘛，你現代睇。 唔係，咁佢咪叫佢，咁佢放咗個髻嚟，點知佢變咗長頭髮，啲人覺得仲靚， 仲靚係， 變咗仲變咗女，咁佢好嬲咁樣，以為佢係女啲人，咁佢叫佢鏟咗自己個頭，咁啊變咗好肉酸嘅，即係個頭髮好肉酸啊，意思係變咗短頭髮咁，咁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咧，一跳落水咧就會生啲荷花出嚟嘅，好怪嘅， 係因為佢係蓮藕嚟啊嘛。咁所以佢呢度就有個蓮藕嘅特性喺度。 哦，佢用翻佢，因為哪吒係曾經用啲蓮藕嚟做身體噶嘛，佢係。 係啊係啊。 因為佢冇咗個身體噶嘛，喺故事裏面，係咯，所以佢就。 咩削肉還冇？咩削骨還冇？削咩削肉還？ 削 唔記得 削 削乜？ 削個還冇。 係係啦 係啦。咁啊要做翻個金身啊嘛，係咯。咁呢啲啊，當然佢呢度冇咁發生啦，就佢攞翻啲人玩啫。 佢攞嚟玩。 咁嗰個觀音仲抵死，成日攞住杯咖啡喺度揾條管去揈人，點解咧？因為嗰個就係楊枝甘露。 係。 竟然是杯 Starbucks 嘢嚟嘅，咁樣咁即係 啊。 咁同埋佢成日玩佢咧，佢嗰個頭後面有個好似發光嗰個嘢，佢成日攞嚟做燈。 係，嗰個係嗰個光環啊。係。但係唔係天使嗰只嚇，佢係一個餅咁嘅。 咁我睇翻嗰個漫畫咧，其實都真係一啲日常小意義、小趣味嚟嘅啫喎。其實佢哋講緊嘅都係。 係啊。所以佢哋都話如果呢個要出呢個正式嘅動畫版，即係或者係長篇嘅話，就難搞啲咁咯。 係啦，因為佢一個動畫，佢動畫本身已經短㗎啦，動畫版一個幾分鐘，喺幾分鐘裏面仲有好多個故事㗎喎，直頭係。 哦，係啊。 即係每個故事可能維持十零秒到嘅啫喎，其實係。 即係真係四格漫畫嗰啲形式嚟囉。 但係都幾還原到嗰個漫畫嘅，如果你話要還原嗰個漫畫就真係差唔多都係嗰個樣嚟。 哦，係呀，基本上一樣呀啲嘢。係連個古仔都基本上一樣，佢係加返啲動畫落去咁樣咁嘅程度囉。 佢個咩唔同嘅，因為你睇佢第一集呢，佢初初呢，如果你睇個漫畫呢，佢係用個狗尾狐，即係嗰隻 Q 版嗰隻狗仔咁嘅狐狸咧，就喺度上網啊成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佢個即係個正式動畫，即係唔係動態漫畫啊？正式動畫咧，佢好快已經變咗身做女嘅。佢係用女嘅狀態去玩電腦嘅，唔係用狐狸嘅狀態嘅。 哦， 咁而佢變身嗰度咧，佢完全係變咗美少女戰士咁變嘅。即係如果你睇動畫，係， 嗯， 一個魔法少女咁變嘅。咁呢度就佢個漫畫就唔係咁嘅。咁其實你話佢嗰個表現上嗰樣嘢，佢都全身做過嘅，唔係話即係直搬嘅漫畫，即係個古仔係個漫畫啫，但係佢唔係話周照搬。咁我都覺得其實個動畫算幾有趣嘅，如果以個動畫嚟講係咯。咁不過就係佢比較短啲啦。咁呢個就同對比另一個咧好成功嘅作品叫做咩話？幾多個冷笑話話？ 十萬個 冷笑話，咁嗰個難度又唔係一啲短篇咩？咁點解嗰個就可以整成劇場版咁得意呢？定係 嗰 個係相對有啲連貫性呢？ 佢我覺得都係將啲嘢連埋一齊，即係好似 Lucky Star 啊嗰啲咁樣嘅啫。即係本身可能 嗰啲短篇係連得到，而呢個短篇真係連唔到，因為佢集集做啲好唔關事啊。 咁我真係唔知呀，因為我冇睇開嗰套十萬個冷笑話。咁但係呢類型嘅故仔其實你話可唔可以串返埋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 我成日好驚呢啲咁樣短篇串埋呢就變成好似老夫子劇場版嗰啲咁樣呀。即係你就冇咗嗰個四格漫畫嗰個神髓啦，就夾硬俾一個大故事佢。咁就塞翻嗰啲小故事入去，咁咪 咁樣係因為佢串得唔好啫。如果你話好似嗰啲咩嗰個咩話，嗰個即係其實嗰時有好多個，其實本來都係四格嚟㗎。即係如果日本啊，有冇舉唔舉啲例咧？ 蠟筆小新算唔算嘅？其實即係算唔算係呢一類嘢咧？其實佢 咪例如啲輕音少女咁，係咪其實都係四格嚟嘅咧？ Kion 其實唔算嘅，因為 Kion 其實佢係個畫嗰個形式嘅，即係個分格係四格啫，但係其實佢係連住落嘅。 哦，佢連 住落 ，OK。咁啊，邊個咧？咁啊， 阿边个咧？嗰、那个叫咩？梁公咧？ 梁公吓、啊、梁唔系梁公本身小说嚟噶嘛？ 哦，梁公最初系小说 ，O K。咁边个最初系四格，跟住变咗做动画嘅咧？ 咪啦， 会唔会咁咩登山嗰啲咧？登山少女嗰啲算唔算咧？ 嗰套我唔肯定系咪，但系佢都系、 啊。Lucky Star 就系啦，系咯 ，Lucky Star 就系搞笑四格啦。 系。 咁其实都系睇下你嗰个改编做，即系唔系啊？佢其实要落好多功夫啊。咁变咗咧，你日本就会有人专人去做，同埋佢会觉得值得做啊。嗯、你中国人嗰啲咧，而家佢系佢你直接嗰样嘢，佢就直接搬嘛，佢唔想搞啊嘛。咁如果你本身你系一个 form， 而你要变成另一个 form， 佢咪真系要搞咯？吓、啊，即系其实你知佢哋懒到咩程度噶啦？点解嗰啲网上嗰啲摆上网嗰啲文系可以印书咧？因为佢就咁搬个字，佢就印啦嘛。如果佢要再搞一大轮，佢又唔揾你啦，系咪先？ 嗯， 系咯。我啊觉得中国人就比较即系要即系直接使用咯。你叫佢中间要咁样过一过咁停一停咁，咁佢已经点解佢唔用另一个直接系故事嘅啫？系咪先？即系佢会有咁嘅考虑啦，系咯。咁即系变咗你呢个就难啲。如果你本身唔系一个连续古仔，或者唔系一个一段古仔，应该咁讲，即系唔系话你要长篇。 登山少女系佢系连续古仔嚟嘅，本身 哦，佢都系连续。嗱，即系其实咧，你 at least 要短都系要好似叮当咁咯，即系你要系有一个短古仔，都系一个古仔嚟嘅，唔系得一个 scenes 啊，佢净得一个一幕啫嘛。 系 咯， 系啊，系啊， 系嘛？佢成得一幕啫喎，咁你咁样，咁你点样能够串联到咧？咁而幕同幕之间又冇关系、哦，又唔系话佢翻工，跟住坐地铁就俾人逼到落唔到车，跟住下一个其实都仲讲系迟到，咁你都仲要我谂翻埋咪个故事，佢又唔关事。下一个 shot 已经系哪一个集完全讲第啲嘢嘅咁，咁你点谂咧？好似一啲生活小片段，系咪有啲似啲吸神佬嗰啲咧？ 有少少 啲啊，系咯，咁你嗰个到底点样变成到一个长篇故事，或者点样点得先？即系变咗你一要你就要重新将佢，其实你唔系你攞翻啲 character 写我个故仔俾佢嘅啫。如果你系做， 嗯， 咁跟住写啲故仔嗰阵咧，就塞翻可能有某几个剧情上去咁咯。咁然后你咪真系要重新写我个剧本。咁佢哋就懒搞啦。我唔系话唔得啊，佢哋会懒搞啦。 系啊， 系咯，系啊。咁你除非你话你已经出名到好出名或者点咁，即系已经食硬嘅咁样，到金融咁样吓，咁梗系改编嘅人大把人吓、啊、改编啦，系咪？或者你系卫斯理咁冇得讲啦，系嘛？咁你唔系啊嘛？咁你都系一个网络作品咁，咁梗系你现兜兜系咁，我就照搬好啲啦。咁即系佢哋会咁样咯，我觉得系。咁所以佢啲人都话啦， 好似外国嗰啲加菲猫咁嗰啲，你咪可以将一个。小四格咁啊，转成个长篇动画都得。 咁加菲猫系好出名啦，真系已经。 或者花生漫画嗰啲啊。 系咯，咁嗰啲咪就可以啦。 嗰啲系唔得了嘅程度啦，嗰啲系。 真系不得了啦，嗰啲真系四格变做长篇都可以嘅，其实 系。 但 系 同埋呢， 佢有好多时呢类型咧，都会系即系可能整咗新古仔咁咯，即系整个叮当大长篇咁。 冇错。 嗰类型咯。 即系已经唔系原本个古仔啦，佢攞翻啲人物整。我就故仔啫，咁你咪啲 character 你要好賣到囉，除非係囉。咁而家你都唔未係咁就難啲。咁佢哋就話喂，雖然佢過百萬嘅人 like 呀，咁但係其實原來都係仲未可以賺到錢嘅。咁原來喺內地咁。咁佢話例即係除非你好似嗰個咩咩呀，一百萬個冷笑話係咪？ 十萬個冷笑話 咁。咁佢就話要搞到一個劇場版咁就直接可以即係收入場收到錢，咁你就可以搵到錢啦咁樣。係啦。如果唔係，你就算咁而家再搞咧，都係賺唔到嘅。就算佢話佢點啊，佢都好似話佢有眾籌嘅喎。咁但係佢哋就唔知點解講到話咩咩整一分鐘，即係整一分鐘動畫都要唔知幾多萬銀咁，我使唔使咧？即係以佢呢個完成度，乜需要咁多錢咧？佢又唔係真係整一個真正嘅動畫嘅喎。呢啲其實雖然唔係 fresh 咁簡單，但係都未至於要咁貴係嘛？我唔知啊，係咯。一條數點計出嚟，我唔係好清楚啦，係咯，係咯，咁佢呢個都未至於係一個即係我哋平時睇日本動畫嗰個程度啊，都冇背景嘅，即係意思即係嗰啲景啊，佢都好簡單畫嘅啫嘛，係咯， 嗯， 咁不如都要咁貴咩？咁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係咯，嗯，我甚至乎懷疑係咪我哋都整到嘅咧，咁樣係， 咁啊吓，睇下研究下，我觉得即系都要大家谂下办法，点样去即系点样去制作啊？即系其实你香港即系做唔到嘅乜，其实唔系啊！你见到人哋好简单咁又可以整到个动画古仔出嚟嘅，咁个古仔其实都系有趣咁。咁系咪真系唔可能嘅咧？我觉得其实系可能嘅，但系大家有冇话即系谂下方法咧？大家一齐系咯，系咯。咁、人哋就做咗啲示范出嚟啦，系咯。咁当然人哋个空间大过我哋，市场都大过我哋啊。 系 啦， 系 咯。最少呢啲呢个好似喺系咪喺腾讯嗰度播嘅？好似都。 佢呢个咧就连载嘅网站就微博有妖气同埋呢个。网易漫画啦，呢个就漫画版啦。咁、而佢个本身个动画就系呢个腾讯视频啦。 系咯，系咯。 咁佢动画制作就系分子互动同埋企鹅影视嘅。 哦，又系。 啊，企鹅成日听到啦，而家系嘛？即系同 TVB 嗰边合作就系企鹅啊嘛，系嘛？系嘛？系咪企鹅啊？成日聽到㗎啦，係咪？ 成日都有啊， 係咯，即係呢啲唔係細公司嚟㗎，係啊。咁係咯，咁呢、這個你講講。 係佢呢個都應該係騰訊嘅，其實係 騰訊嘅，係啦。嗱，咁馬仔都睇過啊，馬仔講下意見啦。 佢呢啲咁樣玩，即係你話個 scenes 咁樣係好難做到長，可能唔好睇喎，就係 都係。即如果佢夹硬变咗咗个长篇都唔知道做乜系咪？ 系 都考编剧。 唔通讲地，唔通讲佢变咗打咩？又唔会啊，唔系打嘅。佢都系 老 夫 子嗰啲吓，变咗长篇响公仔书度嚟打噶。 唔系老夫子啊，直情无厘头玩咩白雪公主又整一集咩失恋拉街嘅，我大佬 系 啊。咁佢都得嘅，佢都可以嘅。 唔系佢老夫子长篇书嗰度系打噶。 咁即系要变打系嘛？一长篇啊？ 唔知啊，一长篇又有 action 嘅，佢哋唔知点解。 系，如果唔系就唔闷啊，变咗。 变咗唔知做咩咁咯。 即系总之唔系打到点啊，大冒险啊，系嘛？ 系咯，系咯，系咯。 要搞啲嘢咁啦，系咯，唔可以就咁翻工啦。 唔系你因为个时间长啊，你如果系佢嗰啲咁嘅咁短咁就系咁睇咧，你佢系咁密集式整出嚟咧，你睇嗰阵时候会麻木嘅，睇下就 即系at least 要叮当咁咯， 系啊 系 系咯，即系叮当一到剧场版都唔系翻学啦，系嘛，都要去咗冒险或者都总要有啲战斗啊，就算唔系话真系打得好劲，都有少少啊，其实罗都系咁啦，其实小新都系噶，走唔甩噶， 哦系啊系啊 系。 小新去到劇場版都唔係喺度淨係畫大象㗎，係咪先？係囉，即都係有件事呀、咁樣啦，係囉，冇辦法嘅，的確係囉。咁但係你一重寫故事咁咪變咗又要另外製作囉，咁我諗佢哋唔會咁做囉。係。 咁可能要 咁啦，咁呢個 先啦， 係啦，咁呢個介紹大家睇下啫，係啦。咁暫時係咪未有呢一啲嘅作品變成真人版咧？即係唔好似《與神同行》咁樣咧？ 我暫時就冇留意到有。咁但係 嗰邊仲 係 漫畫，唔係即係漫畫嗰邊仲係動畫，甚至有機會喺日本播咧，就翻嚟做到係咪？ 係係係。 嗯。 你話如果要改做真人版，會唔會係可能係？啲嗰啲小說嗰啲就可能會有多 啲 咯，但係你話同漫畫咁就可能真係少啲啦。 哦，佢哋有講過嘅，因為佢太多特技要做啊，佢哋覺得 嚇係啦，一定啦 嚇、即係你畫出嚟就你幾神怪都得嘅，你但係你真人做乜全部都係特技係咯 嚇嚇啊，或者 咁可能佢寧願 係之前講嗰套講。叫閃光少女嗰套又可能係囉。 係乜嘢呢 即係。 係漫畫嚟 嘅。我記得係佢本身係漫畫嚟嘅。咁但係因為嗰套都係正常嚟㗎嘛。即係其實冇怪嘢。 正常世界。係係係。 頂多係啲女 cosplay 下咁樣咁啫嘛。 即係佢唔係咁奇怪嘅裏面講啲嘢。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如果你有奇幻成分好高咧，就唔知點樣拍做真人版啦。咁即係意思個 budget 啫，你實拍到嘅，或者荷里活特技都唔得啫，係嘛？ 係啊， 係咯。咁佢就唔想用咁咩 budget 啊嘛，係咯。嗯，係咁唔知啦，好怪嘅，係啦係啦，即係係咯。咁啊，係咯，大家睇下啦。咁呢個係一個內地嘅動畫作品啦。咁、其實內地動畫作品好多嘅，係啊， 係。 系我哋香港就少睇咁解啫，即系唔再系嗰啲蓝猫嗰啲啊！ 我唔系嗰啲大佬，即系你，即系我哋已经由国内作品真系觉得好渣啊！即系成日都系滥竽充数，即系整堆嘢，一年几多个制作攞奖金嗰啲咧，即系嗰时高铁侠咪就呢啲咁嘅嘢咯。 系 咁但係到依家已經唔係啲嘢嚟㗎啦，係啊，即係大家有冇睇有冇留意咧？咁我哋香港仲係停咗嘅，人哋一路發展緊嘅，係啊。 嗯。 咁啊，即係都我諗都望下啦，大家係咯，即係都了解一下，就算唔係做都。 咁冇香港嘅新聞嚟揀佢一啲愛嚟笑我哋報啊，佢正常其他嘢完全唔報啊。 好嘢唔報，冇錯冇錯。 都係好嗰啲唔報嘅。 好嘢唔報，即係 Bosco 扮女人咁啊，頭條係啊。 系， 咁佢有啲丑事啊，外嚟报啊，香港嘅都系， 即系我都唔好明嘅。Bosco 扮女人，你估佢系傻咗咩？佢都系某套电影啫。 系啦， 你估系佢真系自己 short 咗变咗逆服癖咩？咁佢某套电影造型嚟嘅啫嘛。咁总之唔知系啊，系要讲啲唔好嘢咯。即系例如啲咩复仇者喺世界各地。有黑面其實有冇咧？我又唔覺啊！我叫佢影翻啲相出嚟，笑得好開心嘅，個個都咁。有冇咧？其實有冇話啲人好嬲咁走咗冇啊？有咩？ 唔係佢講啲嘢，佢自己會幫佢解釋咯。 係啦，即係佢幫佢 interpret， 咁人哋都冇講我話咩問題啊？係咯， 嗯， 就係冇尷尬咁樣有少少 咁樣咁你又話人哋好似好唔中意咁樣咁啊？ 係啊，冇啊，邊度有啫？係咯。去完個發佈會就即刻翻酒店，咁唔去㗎？有咩咁奇啊？咁攰啊，翻酒店啊，做咩啫？又話一定係嬲咗嘅，咁你自己講啫，唔係啊，你唔好貶低埋班人哋班外國星，人哋出得嚟做宣傳，人哋預咗近 嘅嘢。人哋係專業㗎嘛，佢哋 係。係啊，係啊。即係做鴨都係搶行官照啊嘛，唔會咁嘅，就算靈芝出嚟做鴨，係啦，咁都唔會咁嘅，係咯，點會咧？係咯，好啊，咁啊呢個講完未？有冇想補充呢、這個都好介紹翻俾大家睇下。 補充翻一樣，係啦，就係佢嗰個非人哉嘅動畫主題曲咧，係呢、這個樂天依唱嘅， 係乜水嚟嘅咧？ 咩人嚟嘅樂天依啊？ 唔係人嚟嘅， 係 嚇唔係 啊？係啊係啊。 真係 其實佢 係 呢個 唔係人嚟嘅， 係啊，一個中國嘅初音嘅呢啲程式嚟嘅，係啊。 哦，即係合成出嚟嘅把聲。 係啊，係啊。 Vocal Joy 定乜鬼嗰啲叫做啊？ 嚇，冇錯。 係啦，即係你打啲字落去，打啲音落去，咁佢就會唱歌㗎啦。 係啊。 但係佢有冇佢自己嘅形象㗎？ 有 隻卡通公仔嘅，同埋唔係得呢個嘅，好多個嘅，有男嘅添嘅。 係，咁之前咧，我哋話有一隻咧，就係其實佢係扮呢個 vocal 來嘅，咁但係嗰隻就唔係樂天依，係呢個紫煙啊，係啊。 哦，即係其實真人嘅嗰個。 佢係真人幕後代唱咯。 系，即 系有假歌音，根本就唔系机械啊！其实真人啊，真系抵死啊！中国真系咩？ 当然啦，依家吓系咪仲系咁？我就唔知啦吓。 你讲呢个就应该系坚嘅。头先嗰个咩叫咩啊？乐 天系 依啊， 真系合成出嚟嘅把声，呢个真嘅。 应该系嘅，系啦， 系应该系啦 吓。 但系佢只主题曲好真喎，你觉得系人唱喎，好劲喎。 佢都唔係機械聲咁，即係唔係電子聲？ 唔覺哦，係咯係咯，即係都佢 tune 得好好咯，可以。 真係做得好好嘅真 係。 嗯，係啊，嗯，係 啊， 明白。會唔會有演唱會㗎？佢又有。 有啊。 佢都一樣會有演唱會。 係啊係啊，直情係。 好似初音咁。 翻揼初音咁啊。 係啊，你睇下香港幾可憐啦、啊！香港乜都冇啊，香港。 係咯，人哋已經有咗、 啊， 人哋咁多年添，仲已經有咗。 唔、嗯、人哋唔係得呢個啊，有好多個啦已經。 係咯。 係。 香港冇啊，仲係慘唔慘？係咯，係咯，人哋日本 AI 選市長添啊，大佬。 係。 啊，不過嗰個流嘅，同你講。 哦，係咩？嗯。 係你唔知咩？其實係個人嚟嘅。佢用呢樣嘢嚟燒女咧，即係同你頭先講嗰個假嘅多有一樣嘅，即其實係個人嚟嘅，係啊，係啊，唔係真嘅，嗰、那個唔係真係 AI， 佢咁樣講嘅 ，gimmick 嚟嘅啫，未真係可以係咯，唔係呢條橋我一早講過啦，係嘛，大家可以證實啦，係嘛，我同大家講過㗎啦。即係呢個未來世界有呢個 AI 做，即係去選啊嘛，選議員啊嘛，係、嗯、我講過啦，甚至乎特首啦，係、啊，真係我真係講，我唔係擔心，我之前已經講㗎啦，係，咁呢個社會狀況會變成點就唔喺度講住啦，遲啲有機會啲股仔有機會出街先講啦， 嗯， 啊，好啊。好咁啊，有冇补充？冇啊，我哋继续讲另一套啊。 另一套系。 另一套啦，咁都系华人作品，呢、這个唔止系华人，仲有香港人嘅作品啊，劲啊！ 系 叫咩咧？呢、這个都系新年发掘出嚟嘅，呢、這个叫咩咧？继续。 实验品家庭啊。 实验品家庭，咁系由香港嘅漫画家诶画嘅。 系。 系啦，咁不过就好可惜咧，就唔喺香港平台度摆。死硬嘅，咁嗰、 啊、 平台就好似系咪台灣嘅咧？ 台灣嘅，咁出版社就係愛黎曼數位科技啊。 係。 愛黎曼數位科技哦。 係啦，咁佢就連載就係喺呢個日更 comics。 係啦， 都係 同埋呢個 嚟 嘅，係呢、這個係台灣嘅。 哦。 係。 係啦。 日更 喂，但係佢同日本係有關係嘅喎。 係啊，係啊。 係啊，解釋下。 睇先，佢就依家有一个叫日更计划啦，即系日更计划吓。咁就会喺呢个2015年开始，咁就就搞咗呢个第十届咩广州萤火动漫游戏嘉年华，咁就开始有呢个所谓日更计划啦。 嗯。 咁佢就会喺呢、這个。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嗰度就開始連載佢啲漫畫嘅。 嗯 嗯。 咁咧，佢就喺呢、這個先啊，佢幾時喺日本嗰度搞嘅？ 都係近呢幾年。 總之佢同日本係有合作關係嘅本身。O、okay? K， 即係一條滑鬼腳咁楞住嘅，唔係無端端嘅，佢本身同日本有關係嘅。咁所以佢就可以將佢而家呢個旗下嘅呢一個作品咧，就射到日本度播放嘅，唔係講笑。 係，咁佢呢度就寫係喺16年8月11號咁就開始喺呢、這個嗰、那個叫漫畫博覽會啊，咁就將佢啲旗下作品咧就出單行本啦，咁就開始賣喺呢個台灣、香港、澳門啦。咁而喺2017年咧，就將呢個實驗品家庭動畫化，就喺日本嘅新潮社啊，就開始呢個日文嘅連載嘅。 嗯， 咁樣啦，係啊。 哦，咁就今年就正式動畫化啦。 係啦。 今季咧，而家就有動畫睇添，咁啊有日文配音，咁係咪有冇中文配音嘅咧？有冇兩個版本嘅？ 应该如果有呢个内地版，可能就有咯。 咁、嗱呢个咧就计上次呢、這个系咪嗰个即系整啲钟出嚟比赛嗰个之后，另一个咧系以香港作为背景嘅一个作品啦，系咪啊？ 系。 嗱呢个古仔系发生喺香港嘅，嗱佢冇特别讲，但系你睇到啲景咧喺香港。 系佢哋去饮茶啊，咩深圳海鲜房饮茶啊。 即系 类似山径啊，嗰啲都好似，都系同埋玩会玩飞行棋嘅，佢哋系，即 系 我香港好似会玩飞行棋嘅啫，其实。 唔系，佢直情系香港嚟嘅，佢哋话佢住喺度嗰间好似嗰啲咁嘅村屋咧，即系嗰啲几层嗰啲别墅式嗰啲咧，咁啊即系佢又唔系住喺市区嘅，佢似喺啲都系唔知系 東平洲啊，定嗰啲係即係我 咁嘅長洲嗰啲之類啊嘛。 係啊，有人就話係邊度啊？ 西貢。 西貢係啦，咁都有可能嘅，係啦。咁因為佢可能佢啲景就唔係取一道㗎嘛，咁佢唔一定要即係現實揾一道嘅，咁可能佢有其實好多道都係結合啦。咁但係佢整咗出嚟呢，我覺得都幾靚㗎喎，即係原來香港嘅景可以咁靚㗎喎，我哋覺得好核突㗎嘛，如果喺呢棟畫香港肉酸嘅，佢唔肉酸㗎喎，佢畫啲士多咁明明啲雪條啊嗰啲變曬香港，你覺得好肉酸，佢又唔係㗎喎 ，OK 喎。 唔 可能，可能因為咧，你會睇嗰啲，譬如小英啊之類，咁佢都嚟過香港。 佢都有，佢都有嚟過。 佢哋一嚟香港嘅時候，佢就畫翻真實樣嘅香港咧，咁咪變咗做你講嗰啲樣咯，係嘛？咁但係如果你 表達得係靚嘅，個香港係靚嘅。 咁即係如果你將即係將用翻日本漫畫嘅風格畫翻到香港景，咁可能就唔會有嗰個問題。 你唔好畫到港漫咁啊，港漫咁啊瀨嘢喎。 係咯，佢畫得好靚喎，我嗱齋睇動畫啦， 好靚㗎， 漫畫嘅。佢畫張係紅 A 膠凳都靚過人嘅係。 係啊，即係你睇咗咧，但你真係可能咧會你睇完想嚟香港旅行㗎喎。 係。宣傳效果㗎，真係達到幾好㗎。 做到啊！即係佢又食嗰啲飲茶啲嘢，咁佢又好似用一個唔識啲係咩嘅角度去介紹啊。咁啊，點樣揸筷子啊？咁啲咁係啦。 係啊，係啊，都幾 咁。佢嗰家人係怪人嚟㗎嘛？咁啊，個個都又匿埋喺屋企，同冇出嚟嗰啲咁。咁佢話嗰個細佬已經算係正常啲啊。咁不過佢個問題就會墮失路咯，係路痴嚟嘅。 係路痴係。 咁佢又第一集就掹咗佢出嚟去飲茶咁咯。咁咪有好多食品嘅，見到行去咗台面咁啊，係啦。咁其實都算幾得意㗎，係咯。 佢哋點解個家人會咁奇怪？原來咧就係講話佢阿爸阿媽咧就用咗佢哋幾姊妹就做實驗，咁就每一個咧就變咗有啲好似有啲異能咁嘅樣，變咗古靈精怪嘅。就收尾佢阿爸阿媽就俾政府識破 咗， 拉咗， 捉鬼咗佢哋。 我就係啲瘋狂科學家。 咪剩翻佢哋幾個喺度咁樣，咁佢哋繼續生活啦咁樣咯，係啊，就係咁。咁啊，講佢哋點樣適應翻個社會，因為其他人係唔知道佢哋係咁，就覺得佢好似話佢哋 cosplay， 因為有一個係特別怪嘅，就個背脊有四隻爪，好似蜘蛛而家新嗰件衫咁樣咧， 係蜘蛛立爪而放， 有四隻機械臂咁。嗰個係最特別嘅啦，其實 佢唔係機械嚟㗎，生化㗎， 係 真係蜘蛛女嚟㗎。 有個都怪嘅，就係個身會生啲花出嚟，佢又唔得食嘢嘅，淨係入水同曬太陽。 嗰係植物人嚟嘅，嗰個係。 係啊，真正會。 佢唔止花嘅，會生冬菇嘅，佢可以搣個冬菇出嚟煮餸。 係，佢同埋佢直情係啲身體係木質嘅。 是 即係佢有一度講佢俾只狗咬 啊， 係 係，係， 咁所以佢嗰家啊，另外仲有嗰個大哥就係會變做只狗嘅，係 係啊，咁係奇怪嘅，明明變狗嗰陣冇著褲，點解變翻人嗰陣係有著褲嘅？ 係啊，條褲唔知喺邊度變咗嚟，係咪？佢有著衫嘅喎， 又慘，唉。 咪只狗就着件褛啫，佢连里边件衫都冇嘅，点解变翻出嚟里边有里边件衫同埋有裤着，有双鞋噶都系咯？点解会咁嘅？我唔知啊，变埋件衫出嚟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心灵感应，嗰个已经叫最正常嘅，起码外观上冇乜特别。 好嘅啦，已经系，唉， 系啊， 无口角色咯，嗰个就系成日话唔想出街，因为唔想听到其他人嗰啲心声啊嘛。 唔知点解佢连个配音，我觉得都好凌波丽 feel。 系咁佢嗰个直情系嗰啲角色嚟噶啦， 系 其实系嘅，你根本见佢喺度饮茶嗰阵，嗰个细佬做埋啲即系嗰啲好似好无奈嗰啲表情，净系真字嗰啲分镜嚟嘅，你睇唔到咩？即系佢影住佢就影住佢个鼻同个嘴就冇影到佢眼嗰啲咧，嗰啲系真字嗰啲分镜嚟噶嘛？ 系 好明显，佢啲分镜都抄咗唔少新世纪噶呢度系。 系。 即係我夠膽話佢邊個 shot 喺邊度抄出嚟啊？呢度 即係可能蜘蛛嗰個就有啲名香啊嘛。 唔係嗰個又唔係嘅，唔知邊出啊嗰個係，嗰個又唔似，可能似翻嗰啲獸人嗰啲人。 OK， 有好多套卡通嘅呢度其實。係。 咁但係個製作嚟講呢都算係咁㗎啦，即係你唔可以要求太高㗎，係。 嗯。睇 落都 OK， 日常版嚟講係合格㗎啦。 係囉，啲背景都算畫得靚㗎，係呀。係 呀，唔錯㗎啦，都算係咁㗎啦。 咁同埋啲人呢你都覺得個啲樣子算可愛㗎啦，即係冇話喔喔喔突，你都知道香港最出名就啲女畫得好肉酸啦嘛。 咁呢個係香港漫畫先係咁啫。 港漫特徵嚟㗎嘛，係囉。係囉。啲仔畫得幾英都可以，點解女同啲仔一樣樣嘅。 嗯。 係啦。嗱，即強如呢個馬榮成啊，你睇馬榮成啲女畫成點？冇，都係烈風咁樣咯。咁啊差少少啊，啲女啊烈風咁樣就係咯，係咯，好彩唔係步驚雲咁樣啫啊。 係 。咁啊，咁都出名女畫得唔可愛嘅香港漫畫係啦。 嗯。 咁 同埋呢一種咧，即係同埋呢一種咧，好跟日本風格嘅咧。啲人好抗拒嘅，即係成日又會覺得做咩要畫日風啊咁樣，咁我唔知有咩問題啊，但係即係但係內地漫畫其實都有好多係畫日本風格係好醜嗰啲，咁甚至乎即係你頭先講嘅嗰套非人災啊，都有人話佢嗰個樣係太過日漫，但其實嗰個樣都唔係好日本㗎喇喎，我覺得已經即係已經佢叫做有自己風格，係呀唔算啦，我都唔覺得。 系 啊，都唔系好日本噶。咁但系，喂，咁你画真可爱样子就系咁噶啦，大佬。你就算鬼佬卡通佢画啲女仔，咁佢都系大眼嘅，咁唔系你想点咧？咁唔系一大眼就一定系日本啦。咁但系总之佢哋唔知点解好似好抗拒咁样个好多读者咁，即系你自己睇日漫嗰阵 O K， 但系你一睇嗰晚咧你就唔中意佢画呢种样子。咁点咧？即系咪又画到烈风咁样子就 O K 咧？ 又要咁。 即係咪嗰啲先係港漫都勾曬頭？唔係嗰啲係直港漫都可以有好多唔同風格㗎嘛，大佬。你十三點都係大眼公仔嚟㗎。係。係囉。係囉。咁我唔知點解啦，係囉。咁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咁日漫風格咁。咁你呢一套咪就 sell 到去日本做囉，就咁簡單咋嘛。 係。 即你畫到好似港漫咁，咁你咪搞到好似呢、這個神雕俠侶嗰啲樣囉。 係。 神雕俠侶嗰個動畫啊， 係知道，係咯， 大家受唔受啊？ 係咯， 即變咗嗰啲中華料理咩啊？個咩料理一番係嘛？似嗰啲樣咯，變咗。 中華一番 係。你中唔中意啊？我唔好得啦，係咯。 嗰啲都算好啲㗎啦， 係。算好啲添啊！死咯。 勉強可以接受到啦。 嚇！哦，即好過風雲嘅動畫版嗰啲嚇。啲女啊，我讲，风云我觉得啲女啊，唔系讲啲仔啊吓，真系吓死狗啊，大佬， 系， 系啦，咁唔知啦，咁呢个我就觉得都几好啦，即系可以将呢个香港嘅一啲文化嗰啲嘢咁又介绍翻去俾日本咁样系咯， 系， 嗯， 咁但系就我见好多人即系。个讨论点就去咗呢个点解入面嗰啲字系简体字咯？ 唔系啊，冇简体字啊，有咩？ 有啊，有啊，有嗰、啊那个 我见嗰啲摊牌嗰啲系繁体噶，有简体字。 摊牌繁体字嚟噶。 有简体字咩？ 唔系、啊，我睇个版本系简体字嚟噶。吓、 啊？ 会唔会佢系内地又自己整个另一个样噶、啊？你睇边个版本噶、啊？我睇个版本系繁体字噶、啊。 是哦，我睇嗰个枫林嗰、那个， 嗯，系咩？你睇到系繁 体字 啊？我都睇到繁体字喎。吓， 字幕都系 繁 体字嚟噶。 点会系？即点会系简体字咧？ 简体字我就冇乜嘅。嗱，你话而家字多，嗰啲雪条嗰个名可能会系简体字嘅，其实有机会系嗰度，即系佢买雪条嗰阵时系啦。嗰度好少啫，嗰度都系，你咪当嗰条雪条系大陆货咯。大陆货咧运落你，你蒙牛运落嚟都系香港卖，都系简体字嚟噶。 哦，咁呢啲一定啦。 你觉唔系？你觉得香港冇简体字咩？你睇下啲牌， 系咯， 系 好多简体字。 如果佢要现实还原，咁都冇办法噶，都系咁噶啦， 系咯。现实乜唔系有好多简体字咩？就系 佢哋都未讲国语，系 咯。 唔系而家教育处话俾你听，香港系从来都唔系英国殖民地嘅，你知唔知啊？ 系 咯， 系咯，算少噶啦，佢都唔系太多简体字啫，其实 算啦。如果你捉呢啲冇意思噶啦， 因为佢第二集讲个行山径嗰啲路牌都系繁体字， 系啊，都系繁体字啊， 冇问题咯，冇资助。即系我都觉得真系嗰个事多啲说少嘅啫，其实都真系系咯。 我都唔觉。唔系揾嘢嚟闹嘅啫，呢啲系嘛？ 我觉得系咯， 系咯。 都做咩楼梯要死都有口钉啫？你真系问， 系 系嘛？ 仲要咁 focus 做咩咧？咁啊， 系咯，做咩啫？系冇我唔系几好睇啊！唉，算罢啦，即系你系唔中意人就唔中意，即系我哋系揾佢嘅好处，唔系真系挖人哋啲衰嘢，系嘛？即係佢個好處就係、是、喂人哋就做到一啲之前做唔到嘅嘢，就係、是、將呢個香港呢、這個即係真係一個香港嘅作品帶俾日本嘅觀眾㗎嘛。咁而裏面佢又真係將好多香港嘅景色真係好即係去擺返落去，咦又唔怪喎、啊、一洗之前我哋覺得誒、一整香港景就好核突㗎啦，咁就唔好喎，佢又唔係，係咯係咯，咁佢攞到一個即係即係都出咗嚟一個 presenter 都 OK 嘅感覺咁。咁當然佢班主角地就唔似係香港人嚟嘅，又金毛又剩咁，係咯。咁個男仔亦都唔係叫中文名嘅，似乎嚇。 嗯， 即叫啲英文名咁樣嘅。 英文名嚟 嘅。咁當然佢冇話佢哋係中國人嚟嘅，咁有權係鬼佬住喺香港噶嘛，係咪先？係。 咁 冇問題㗎。 中國人有個英文名，香港人有個英文名都好 啱嘅。係啊，唔知係點啦。但你總之睇落去咧，佢哋就唔係明顯有種中國人嘅感覺嘅啲主角地。 嗯 就冇夠咁。咁啊，好明顯美化咗好多嘅，係啦。 咁佢呢啲本身因為佢都唔係普通人嚟，咁更加你會覺得唔係。 咁佢亦都唔會著到咧，好街坊好樣衰嘅，唔會係啦。即係佢都著得幾 OK 嘅啲人嚇。 係。即係唔會話特登好似啲特登要話啲香港小朋友咁又踢曬波，又短褲又背心 咁 冇呢啲。 唔係話屋村咁嗰啲咧，係啦，唔係嗰啲嚟嘅。即係人哋整到嗰度雖然係喺似一個香港嘅郊區，咁但係咧你覺得佢係靚嘅， 嗯， 唔係覺得佢係落後同核突嘅， 係啊。 唔係咁你就算日本都係啦，咁唔通佢畫佢哋翻到鄉下，唔通佢畫到嗰啲鄉下地方好肉酸咩？咁你睇呢個你的名字，咁會唔會去到嗰度佢會畫到嗰個佢好鄉下？嗱，佢講就講到嗰度好落後啊，佢哋自己都覺得嗰度好落後，但你畫出嚟，你唔覺得嗰度好核突？唔係啊，你覺得嗰度好靚嘅喎，反而好有嗰種即係佢就反而表現出佢嗰度郊區係靚，而城市反而係即係佢唔係話唔靚，但係城市咪城市咯，好繁囂好。即係反而咧冇咗嗰種寧靜嘅美感嘅，就即係呢個就係人哋一個通過動畫去將嗰件事美化啊嘛。如果唔係做咩啫？係啊，咁啊佢美化咗啊，成將嗰件事係啊。咁其實你就係需要去咁做噶嘛。咁而家呢度佢就係講佢哋住嘅地方就唔係城市，就係香港嘅一啲嘅郊區，唔知係離島定係新界，但係都係一啲郊區。咁佢就講佢住喺嗰啲地方。咁整咗出嚟，你唔係覺得佢係落後啊？你覺得佢話唔係喎，呢度幾好喎咁樣。系咯，咁咪就算喺街度个士多遇到个女仔，请佢食雪糕，咁、那个女仔你都觉得好靓噶，即系唔系你唔系啲好港女啊？ 系 咯， 冇呢啲啊！ 即系现实度有冇个咁嘅女仔着到咁嘅咧？咁其实真系我觉得真系当然梦幻咗少少啦，系咯，即系件事啦。咁咪就系因为咁，所以成件事你会觉得靓咯，系咯，唔系千祈唔好嗰啲即系画翻啲香港细路嗰啲妆，真系差少少，系咯，着住条孖烟通同拖鞋咁，即系搞咩咧？系咯，系咯，即系虽然日本动漫都唔系冇嘅，系咯，即系初阿铁狼你都系咁着嘅，着条孖烟通咁嘅。 咁但係嗰啲你一嗰啲樣出嚟呢就唔會似現代，似啲即係可能啲六七十年代呀、啊、 同啲嘅日本嘅時代啦， 係啦， 而家嘅日本動漫都唔會咁著啦， 嗯 即係 anyway 啦，咁你通過動漫係某程度有將美化嘅，如果唔係唔係咪完全現實還原就好唔係嘅，係囉，咁你要將嗰樣介紹俾人，你拍片呀你都會拍到靚啦， 系、 嗯， 你影屋村都好靓噶，系嘛？ 影個街市都好靚㗎喎，你唔會整到你感覺好似好凌亂啊，好不知所謂㗎，影出啲街市都好似好靚咁㗎喎，咁係需要去即係美術上去修飾一下嘅，咁佢咪好成功咁做到囉，咁做咩啫，係咪咁裏面就玩盡量將香港嘅元素擺落去嘛，即係你睇下佢台面呢鍾意鋪啲台戰嗰啲點係啦。即係佢個屋企個層次都似係一個香港嘅屋企嘅，係啊。咁你我覺得呢樣佢玩得好成功囉。 係。 咁大家睇下啦好嘛。粉家庭。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有啲少科幻嘅呢、這個。因為嗰啲係即係改造咗嘅被佢哋咁多個都。係。咁但佢就唔係一個戰鬥故事啦，可惜 係暫時未有啦， 暫時未有啦，因為佢有講話佢個島爆炸嗰度到底係咩事，咁佢冇講嘅，係咁可能後來有啲古仔可能要打嘅，有機會，但係平時就唔係嘅，講佢做啲日常嘢嘅啫，煮下餸啊， 係啦， 出去適應下世界啊、社會啊咁咯，即係又帶咗佢啲家姐出去市區啊，咁下一集就會出市區啦，終於係， 哦，係 啦。 又有冇搭棚 van 嘅咩？ 咁我唔知啊，系咯，再睇下啦，系咯，再睇啦，系咯，可能都有嘅，系咯，系咯。 咁啊，阿顺打一提啦，佢呢套系15分钟一集嘅， 哦，都系唔系咁长嘅，都系，嗯，明白。 咁系咩？但我睇第二集唔系嘅，第二集长啲嘅，正常嘅。 差唔多第二集。 因为第一集是15分钟，是我第二集是20分钟， 又 做返足。 对啊，都半粒钟嗰啲嚟㗎，其实都係囉。 即係我諗佢电视播都係一个正常番嚟嘅。 对啊，对啊， 对啊。咁介绍俾大家睇下，就唔係话套嘢好睇呀，係讲緊即係有啲其实有我哋自己人係有啲作品出咗去嘅。咁大家咪都 了解 呢，咁样。系啦，咁我唔好净系睇人哋嗰啲啊，我哋都可以有自己嘅创作啊，我哋要讲嘅就系，唔系净系睇噶，系有冇自己嘅创作咧，都好紧要啊。 好， 好啦，有冇补充？ 冇啦，呢个冇啦， 冇啦，呢头 好，